OK， 我们先一起祷告，时间到了。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周我们都能够聚在这里，特别是看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有信有望有爱，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都有益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OK， 今天是第19问，什么是基督徒的盼望？也就是说，上一堂课第一堂课用负面的进入来讨论什么不是基督徒的盼望，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比较用正面的方式来陈述何为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念一下好不好？第十九问， 何为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是 圣灵所赐的美德， 叫我们能够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的一切。 你注意 Mark Jones 在这边讲说，盼望是圣灵所赐的美德或者 virtue。这个盼望再一次就像信心一样，是圣灵的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工作。也就是定义上说，真正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只有圣灵在那个人身上工作的那一个人才可能有的定义就是如此。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第一堂课先花了很多的时间用很负面的方式看什么不是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和世人是有所差别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的盼望是一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想要有就有的正面积极的态度，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所赐给你的恩典，在你身上展现出来的这个美德是这美德最终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注意喜乐期望，喜乐的盼望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的一切。 So you notice 在这个答案里面，你注意到喜乐和基督徒的盼望是分不开的，或者喜乐必然是基督徒盼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之一，这之后我们会讲到。所以我们应该要问，我们是否有基督徒的盼望？在这里的圣徒们，你是否有基督徒的盼望？或者我们还需要基督徒的盼望吗？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时候我想你我可能都会感觉到，我们生活中尤其在洪恩堂，在台北南京东路旁边的这个教会，来到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还需要盼望吗？你们活得非常的安逸，你们有受到像我们的弟兄姐妹现在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吗？好像没有嘛，对不对？也许昨天选举的结果会让某些人觉得不是很舒服或者怎么样，可是那个毕竟来说并不是对我们直接的迫害。我们好，让我们说一句诚实话，我们在这里没有，大部分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在物质上面其实是非常丰盛的，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钱人，但是就人类历史来讲，台湾在21世纪现在我们所享受的物质的 comfort level， 物质的安逸的程度是有史以来几乎是没有的。你不需要每天担心我的食物从哪里来， OK， 你不需要担心我会不会，我的孩子会不会活到下个月或下个礼拜等等等等。所以我在这里的问题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 Mark Jones 他是说我们活在西方世界，可是台湾的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和美国和加拿大实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我们活得也许太舒服了，而我们都会说我们一定有盼望，而忽略了那真正盼望，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盼望？而且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盼望，不只是我们中间的长者们需要盼望。有的时候我们求的内容，我们祷告的内容好似已经下意识的或者 不经意的呈现一种态度，就是越安逸越富足的人，我们就不需要盼望，因为我们求的内容都是在物质上面或者可见的事物上面得到满足。 OK， 但是我们仔细思想盼望的本质， The essence of hope， 盼望的本质就是有一日你的盼望就不再必要。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盼望一个东西，你就是希望，不管你是盼望什么，我希望考上台大，我希望的孩子们我希望的孩子们能够健康的长大等等等等，或者这一类的事情，它的本质就是你的盼望达成了，这个盼望就不再需要了， right？ 所以我们就必须问，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盼望不再必要，或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盼望就得到满足。 OK， 在世上的盼望，属世的盼望，所以你要求在世上可以达到的盼望的东西， By definition， 定义上都是在世上可以得到满足的，也就是说它有有效期限， right？ 不管你求的是多么的，我要成为 我要在什么事情上面 有成就，我要赚多少钱，我要在学业上面达到，我要读几个 PhD 或者什么，这些都是定义上都是在世上，这类的盼望都是一定是在必然是在世上达到满足的。这个就有助于我们区别什么是基督徒的盼望，什么是一般属世的盼望或世人的盼望。这也会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盼望的内容是否与世俗的盼望或世人一般的盼望相同还是不一样。这个我们之前用不同的方式讲过很多了。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要满足你的盼望，而这盼望都是在世上就可以达到的，也许你必须检视你盼望的内容其实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你盼望的内容信主前和信主之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成为基督徒，成为圣徒的定义之一，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所讲，我们的盼望的内容应该有一个全然的改变，跟世俗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讲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信耶稣或者我们的信仰好像只不过是帮助我们达到 wish fulfillment， 就是达到我们盼望成就的一个手段或者一个目的。信耶稣他可以医治我，信耶稣他可以修补我人际关系，信耶稣他可以帮助我的婚姻更美满，这不见得都一定是错，可是那最终不是基督徒的盼望。 OK， 基督徒的盼望简单的来说就是 in God， 在乎于上帝，我们的盼望就是上帝，或者再讲的更详细一点，我们之后会讲的是三一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上帝，抽象的神明。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14:7-9好了。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这当然就是讲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背叛了上帝。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的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只住一宿的呢？你为何像惊吓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你可以看到圣徒们，上帝的子民对神的那个盼望，和他是用非常直接的言语，你为何像没有办法做事的人，为何不拯救我们？耶和华，你人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他们王国或者他们经历这一切一切患难的时候，他们最终求的那个是耶和华，你要来做我们的主。 OK， 但是如果你要向以色列人发出这样的 呼喊，你就必须认识这位上帝，切实的认识他。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扎实，我们的盼望就有多扎实，我们爱慕上帝有多深，我们的盼望就有多深。我们不能够只爱慕上帝的祝福，而不爱慕那赐福的上帝。我们盼望的内容，盼望的对象，最终不是赐福，不是福气，不是我们的 wish， 我们所盼望的东西到最后会达成，而是盼望上帝。他是我们所渴慕，他是我们所爱慕的，他是我们所盼望的。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认识上帝，你的盼望就是怎么样，你的盼望的内容就如何。你认识的上帝是一个小上帝，你的盼望就是，就基督徒来说，是小的盼望。求你让我能够上神学院，求你让我能够上台大，求你让我能够找到这个工作，求你。如果你的盼望就是这样子，那你的上帝，你将你的上帝就是看到不断的帮助你，解决你生活中遇到问题的上帝。不管你当下你认为你的问题是多么的大，但是就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盼望的内容应该要比这些要超乎这些。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不可以求神赐予我们在地上的祝福，但是最终那个基督徒真正的盼望有别于世俗一般的盼望，是与这些是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仰望耶和华，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不只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他也是乐意将他自己赐给他子民的上帝。我们看一下诗篇146篇5到第7节。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 Why？ 为什么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他得到金子，因为他得到银子，他得到尊贵的权座位。诗人继续讲，为什么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他仰望的这位耶和华是什么？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所求的这些东西，可是你真正要求的是他，他造了这所有一切，你眼可以见，耳朵听得到，手可以摸得到，心里可以想得到，这一切都是他造的。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上帝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在地上所求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先在这个架构，他是造万物所有的上帝。因为我们盼望的内容，盼望的对象是这位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向他求。Thomas Aquinas 阿奎那，他说，如果我们的盼望是美善，那么我们理当盼望那无限美善的上帝。真正的美善即为永生，即是以上帝为乐，所以我们的盼望不该小于上帝。我们的盼望就是真正的永远的福乐。或者用另外一个术语，在这堂课或是去年夏天我们时常提到，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盼望荣福直观。我们之所以有极大的盼望，是因为我们认识一位极大至高的上帝。所以当你想你们盼望的内容，盼望的对象和世俗的盼望，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一个是造物者，一个是受造物。 OK， 你的盼望的内容是要在受造物吗？还是创造所有万物的那位上帝？但是我们不是只是抽象的认识一位啊，他必会赐福给我们的上帝，他必会 provide 的上帝，他必会拯救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是认识，具体的认识一位，他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赐给我们一切应许和一切福气的上帝。这就讲到，这跟我们上次有提到，或者上次讲到提到，我们的信仰 is always Christ-centered， 总是以基督为中心，因为这就是上帝他定义如此，是要凡事要借着他的儿子，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在创世以前，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在末世他是借着他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除了在上帝怀里的真上帝或独一爱子，只有他见过上帝。在末世他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讲，所有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具体的他的儿子2000年前具体的成了一个人，具体的上了十字架，具体的三天之后复活，现在他有一个身体坐在他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这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哥林多后书三章18节，我们要在他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 Beatific Vision， 荣福直观。对三一上帝的盼望我们怎么理解？很简单，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所有的恩典最终他赐给我们两个礼物，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圣灵。父赐给我们他的儿子，父赐给我们他的圣灵，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他赐给我们他的圣灵，他没有再有其他的可以给我们了。他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他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基督徒，你领受的盼望，你的盼望的对象，你的盼望的内容，不外乎就是这位上帝，他把他自己给了你，因为他把他儿子，他把他圣灵给了我们。所以所有的恩典都是在他儿子里面借着他的圣灵赐予我们。你要上帝的慈爱，你要上帝的美善，你要他的怜悯，你要他的恩典，智慧全能忍耐等等等等，都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又借着他的灵现在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的内容是上帝，或者讲的更精确一点，或者更具体一点 more concretely， 我们认识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认识上帝，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okay， 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乎于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的那位上帝。 okay，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好了，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3节，然后20节、21节？ 13，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警醒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20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21节，你们也因着他叫那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跟盼望都在于神。 你看彼得在这里多么美妙的字句，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给你们带来的恩。我们不是已经领受了恩了吗？这边为什么彼得还要说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给你们带来的恩？或者这边回应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却还盼望我们身体的得赎，这个用另外一个神学的就是already and not yet， 已然和未然的概念，对不对？我们是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盼望我们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已经知道耶稣第一次来了，他还要第二次来。 我们已经称义了，但是我们仍然盼望那最后的审判，我们在神的大宝座面前，他会公开称我们为义，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的盼望最终，我们已经有这个盼望，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但是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他的声音，从坟墓里面出来，得到复活强壮荣耀不会朽坏的身体，眼见他就变得跟他一样。所以老约翰也会说，在约翰一书三章那边，我现在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将来我们就知道，因为怎么样，我们要与他面对面，变得和他一样。然后我们再仔细看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你们也因着基督，因着他的儿子，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上帝，信那父叫你们的信心盼望都在于上帝。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以基督为中心，对上帝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你们可以为我祷告，下下个礼拜我讲到就是哥罗西书一章最后这几节。上帝要让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而这盼望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而有的盼望。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愿赐盼望的上帝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这个跟哥罗西书一章前面所讲到的那个，我们之所以有信有爱，是因为我们有那对天上基业的盼望，一样的概念。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充满在你们心里面，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See?你若没有圣灵的能力，是不可能有这种盼望的。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啊！我们有盼望有永生啊，我们将来一定会得永远的福乐等等等等。 No， 你如果真的有这个盼望，是因为圣灵所赐给你的能力让你能够有盼望。 OK， 所以非常的漂亮，我们的盼望是对三一神父子圣灵的盼望，也因着这三一神父子圣灵的盼望。 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没有吗？那我们就继续。我们刚刚提到喜乐是基督徒盼望，一个定义基督徒盼望所有的特征，一个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is joy。 你基督徒的盼望一定是有喜乐的，我们不是苦哈哈的在那边我盼望有一天我要去见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害怕我们基督徒属灵到一个程度，就是为了要凸显我们很属灵，就是真的我们就是主必快来我好苦就是哇。你可以是这样子，我们中间的确有人经历极大的苦难，极大的试炼，甚至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体会的，因为是他在经历。但是其中一个，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就是你在所有一切的苦难，所有一切的试炼之中，你从来没有缺乏喜乐。这个喜乐不是强颜欢笑。 You notice， 你注意在新约里面，保罗特别是我们的主也是，喜乐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喜乐，你们要踏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It's imperative， 希腊文很明显的那是一个命令的口气。哇、well, 你会问人怎么可以，你怎么可能命令我喜乐？人的情绪怎么是可以由命令来叫你喜乐？ And如果这是命令，就是基督徒必须守的。所以基督徒，如果你不喜乐，你就是 what? Disobedient。 如果你不喜乐，你就是不顺服上帝的人，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how, 他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命令？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我们的主说，这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这是那个登山宝训的一部分。你们要欢喜快乐 ，Why？ 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对我们下命令？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你们，所以我们的主讲这句话是在一个 context， 一个人你们会受迫害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你们讲。但是你们要喜乐，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我们再看一段。也是约翰福音，我们主所讲，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你听见我对你们说过，我去了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就会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而喜乐，因为父比我大。为什么门徒们应该要喜乐？我如果你知道约翰福音这个分离的讲道。我们的主基本上是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你们现在不能跟随着我，可是你们以后要跟随着我，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 This not only, 这不只是代表我在哪里，父啊求你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但是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之前，我们要怎么样？十字架，哥哥他，因为他背起十字架，我们也背起十字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们要喜乐。我在哪里，你们也会同我在哪里，就代表你们会走上十字架，你们会有你们的十字架要背负，但是你们要有喜乐。怎么要有喜乐？你们要喜乐。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或者保罗最有名的，在腓立比书，末了我的弟兄们，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对我并不困难，对你们却是妥当的。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 command 命令，你们要喜乐。所以问题是，怎么我们怎么能够喜乐？为什么他能够喜？为什么保罗能够对我们下这命令？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对我们下这命令？换另外一句话说，你要喜乐，不外乎就是认知、相信、确定、知道你在天上的产业是多么的大，知道我们的主去见他的父，对你来讲，就是有一天你要在他们面前，你要仰望他们的荣耀。所以喜乐可以成为一个命令，不外乎就是说，圣徒们，你的责任，你要知道，你要认识你的主，因为你的盼望的对象就是你的主，你要认知你在天上的产业有多么的大。这个就是他对我们的命令。一旦你认知你所领受的基业，你的财产在天上是多么的确定，多么的大，你将来所要盼望的 What you look forward to 是多么的高，你不可能不喜乐，除非你不相信这个盼望的内容。所以当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想，喜乐这件事情怎么会是人的情绪，怎么是可以是一个命令？可是你去看，你们要喜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多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是你们要喜乐，你们现在所有的痛苦都会马上的解决，你们的疾病马上就会得到医治，你们现在看不见的马上现在就会看见，不见得。但是因为最终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他可以对我们下喜乐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多大。所以知道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多大的，是我们主的命令，不要信得糊糊涂涂的。我们求的祷告的内容，他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按他所赐的应许求。他也许没有赐给你法拉利轿车， 哎，法拉利没有轿车哈，法拉利跑车 ，sorry， 不知道，或者 whatever， 其他任何东西你在世界上所要的，但是他却赐给你超过这一切在天上的赏赐。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可以在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十八节，或者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第五章那边讲这样的话语。虽然我身体一天的衰残，虽然我经历地上一切的试炼苦难，但这与一切将来的荣耀比起来是不足为道的。保罗没有，我们知道保罗，你看他在哥林多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他数算自己鞭打过几次，39次，40减1次，39次，几次乘船，3次乘船，与野兽与人征战，他可以说在这一切与他将来所要得的荣耀是怎么样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个帮助我们看我们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你的盼望要足够的确据，你知道你领受的，你的 heritage， 你的 inheritance， 是你所领受的财产是多么的确据，你才可能喜乐，你才可能说与保罗一样没有例外，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楚与将来要得的荣耀是微不足道的。这对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事实，没有例外。OK， 所以在苦难中是否喜乐，就可以印证你的盼望是否是确实的。你是否有真正的那个盼望？你是否真正了解上帝在他儿子里面所赐给你的盼望是多么的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在推微笑运动，给台湾一个笑。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同学来，我们出去，譬如说出去吃饭，他一定要我们笑，然后照一张照片，好回教会交差。他们每天要有一张照片 po 在网站上，就是要微笑，让台湾笑起来。有一张微笑卡，背面写着说：“让世界改变你的微笑，让微笑改变世界。”这，哎呀，我根本不知道，这 ，yeah。或者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but how？ 喜乐的心怎么是良药？我们不能够只把这个就是当作一个随便一个那个明信片上背后印的叫啊，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我们要知道这个经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喜乐的心是良药。anyway， 我真的很讨厌那种 ，sorry， 我。这个人就是，啊，我们要有积极正面的态度，然后要来个微笑啊，可不？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那边讲到，他为什么能够有喜乐？除了在三章四章那边讲到，他那边讲说，无论或活或死，总叫什么？基督喜。Magnify Christ， 基督显大。他之所以能够喜乐，他知道主不见得会将他从监狱中或他的捆绑之中救他出来，但是他却能说：“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死了就对我有益。或活或死，我是主的人；或活或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那是他之所以能够有喜乐的来源，因为他的盼望在乎于他要显大的他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盼望是要确切的、具体的，不能成为只是一个口号或者某种微笑运动，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确实的。这个特别是关乎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就把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拯救讲成一个非常不具体、非常抽象的一位神明，他必会赐福，他必会拯救。 我们只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他必会把我们摆在第一，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但是我们要看，上帝是在他的儿子里工作，现在是透过他儿子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唯独上帝称他的子民为义，这个可能应该是跟约伯记十三章这边的经文有关系。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约伯记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约伯记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好，约伯记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他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 我虽无指望，他有没有盼望？字面上好像没有盼望，但是他怎么样？他说他可以怎么样？在他神的面前为自己什么？ 辨明。 为什么呢？下一句。这要成为我的拯救。我已经没有拯救了，但是我到耶和华上帝面前求他辨明，因为他是我的拯救，最终他要称我为义。我们在这里注意，约伯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不应该讲到这个义。我们在这堂课的，在弘恩堂弟兄姐妹应该要了解，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我们的顺服为我们成就的义 ，right？ 最终，约伯之所以能够称为义，不是他没有犯罪，不是他的行为正直，他犯了一条罪，他就不是义人，但是上帝称他为义人 ，why？为什么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义人，称旧约的所有的圣徒为义？因为有一天他的儿子要来 ，right？ 因为有一天他的儿子要为他们，就像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认为基督徒的义就是顺服上帝、顺服他的命令所成就的义 ，you have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what righteousness is。你基本上已经错误的理解基督徒的义到底是什么义，你已经错误的理解雅各 ，OK？ 雅各书所讲的那个因为行为所称的义，我们之前讲到经过那个前面的预设都是因为上帝已经在他儿子里面称我们为义，而我们是借着信心支取了这个义，这是上帝宣布我们为义，上帝宣布约伯为义之后。你的信心要有顺服，要有能够行出仁爱，有圣灵的果效等等等等。但是约伯之所以能够到上帝面前，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他的拯救，他的盼望在乎于上帝，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义行，他到最后他也必须承认有很多事情他不明白，但是上帝，唯独上帝是他的拯救，他的好行为不是他的拯救，他的甚至他的顺服，他的圣洁不是他的拯救，那些都是已经被上帝称义的人，被上帝拣选，被赐予这些一切属灵恩典的人必然行出来的样式。可是你绝对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就像约伯不是。最后那个盼望是上帝，对我们来说更切切的是，最后那个盼望是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盼望有根有基，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称义，在上帝面前有一足地位能够称义的话，我们就毫无盼望，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因为我们是依靠那称我们为义的上帝为盼望，所以我们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在乎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圣洁，那就是以色列人，那就是法利赛人， OK， 这个非常重要。好吧，最后五分钟，最后一段，大家应该，我们对上帝的盼望必然喜乐，唯有如此才是属灵的盼望。这些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特别是诗篇73篇25到26节，我帮大家念一下：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常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上帝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OK， 非常美的表达了一个圣徒的盼望。OK， 对不起，我前面好像有一个，如果你看到在第一页的时候，我有很多基督徒盼望内容与一般人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如何帮助我们有正确的盼望呢？这之前也有提到，有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盼望都把它拿掉，你不要再盼望这个了，到最后你的盼望，你的目光只聚集在那一位身上。这又是另外一个可以看，有这个架构再来看所有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无论多么的难过，无论多么的不好受，对你来说是好的，对圣徒来说是有益的。 OK， 最后几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讨论或者分享选举的感想？ No， just kidding。 有吗？有没有问题或者对，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神的灵也会帮助你继续信，就是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是圣灵在做这件事情。 Yeah， 我在想宜馨所讲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对，好像属灵的财富或者我们的盼望是有点远或者有点抽象，但是这你越来越认识上帝，你越来越认识你的主，这个抽象应该会越来越具体，但是它还是一个过程，而且有的时候会比较强，有的时候会比较，我们会比较软弱，就像我们之前所讲，信心有的时候会强，有的时候会软弱，但是我们得救不是取决于我们的信心有多么的强或者有多么的大，而是取决于我们信心的对象是那位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之所以能够将你的目光放在那个天上的产业，你之所以讲得更具体，有一天你盼望你要用你的肉眼在他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也应该给你一个不断的不断的加强你的信心，就是你之所以能够信，你之所以还可以想起这些经文，其实就印证是一定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因为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人就会说这位上帝不真，他没有医治我，他没有赐给我我想要的，他不够灵，我要去找另外的上帝。 OK，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你讲的意思。没有其他问题吗？ 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45分钟、50分钟的时间在这里，感谢你赐给你圣徒心中有盼望，而这盼望就驱使我们乐意来越加认识你，越加认识你所赐给我们你的儿子，是凭着你圣灵的力量，也就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多么的有根有基，因为我们信的主是昨日今日永远一样的耶稣基督。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不谢不谢。